袁娅维，别废话。本周冠军曲目，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周日上午的10:05:13，这里是刚刚开始两个小时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经过我们本周的榜单之后呢，这个小时的重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球榜的主办电台当中马来西亚、香港和我们北京方面的当地榜单情况。首先呢，我们来说说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看到三甲成绩不得不感慨啊，一代新人换旧人，除了第三名属于陈奕迅的渐渐之外，那冠亚军呢都是来自于偶像练习生 9% 的成员。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冠军歌，在中国出道，来自于马来西亚游长靖的这首《傲红尘》。 满天心如一旁，心不是一座孤岛，转眼变化需要一秒，天地是怀抱，爱才是心之解药。就把人间去了烦恼，留下一丝丝琴键梦绕，在心里回旋轻跳，纵身浅藏红尘一遭，总有些结束难逃。一张脸被你看着，就把人海去了一场，留下一种种不羁心跳，在梦里喧嚣热闹，难得心里有了依靠，比烦恼更年少来逍遥。满天独行孤依靠，心不是一座孤岛，转眼变幻只需要一秒，天地是怀抱，爱才是心之解药。就把人海去了一场，留下一种种孤寂心跳，在梦里喧嚣热闹，难得心里有了依靠，比烦恼更年少能逍遥。满天心无依靠，心不是一座孤岛，转眼变幻只需要一秒，天地是怀抱，爱才是心之解药。满天无边孤帆在飘，独行无依靠，心不是一座孤岛，转眼变幻只需要一秒，天 是决斗，紧要关头，通关密码在谁的手中？抽丝破茧，不放过线索，蛛丝马迹一层层解锁。 争分夺秒，我的心脏像被点着了火，用我一身绝技，勇敢和暗示力交手。我的、你的、他的、他的，谁能留到最后？游戏规则一设定，由我来带头。 虚拟角色登入了现实世界，暗中密谋着叛变。哦吼，打开人人跟踪的生存攻略，眼看世界全面沦陷，天崩又地裂，给梦荣誉的起点，对抗恐惧的极限。乌云变天，时代变迁，跟我冒险，坠入未知的我离线，给梦难度在境界，欢快会出现，我是无限，除掉界限，我是主角，胜利者不再从权。 生死决斗，紧要关头，通关密码在谁的手中？抽丝破茧，不放过线索，蛛丝马迹一层层解锁。 争分夺秒，我的心脏像被点着了火，用我一身绝技，勇敢和暗示力交手。我的、你的、他的、他的，谁能留到最后？游戏规则一设定，由我来带头。 虚拟角色登入了现实世界，暗中密谋着。 我是主角，胜利者不再空缺，给梦荣誉的起点，对抗恐惧的极限。乌云变天，时代变迁，跟我冒险，坠入未知的我离线，给梦难度在境界，王牌何时会出现？我是无限，除掉界限，我是主角，胜利者不再空缺。 我们听到的是马来西亚九娃娃精彩声势排行榜的亚军歌和吕长静同属 9% 陈立民的解码游戏。另外呢，作为曾经的冠军歌，本周全球榜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歌光良的阿比安吉呢，是在精彩声势排行榜上是位列第四。那么目前呢，各种各样的音乐综艺比赛真的成为了很多歌手出道镀金的舞台。来自于台湾地区啊，有着非常好唱功的女生吕强，通过梦想的声音被大家认识。在上个月呢，也推出了自己个人的全新专辑 A Cover Volume 1，其中在比赛当中呢获得好评的这首门没锁也收录在专辑当中，并进入在马来西亚方面的榜单当中。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品冠啊，目前这首歌在榜单上是排名第24。我们来听吕强的这首门没锁。 开电视第二波，画面一幅幅过，左耳跟着右耳闪躲，右眼睛独自寂寞，门没锁，进来躲，电话怎么没响过？呜呼，我削了一个苹果，只放着没咬过，明明看着你来吻我，怎么没发生过？门没锁，进来躲，连蚂蚁也不放过。 了，却怎么没发现？没发现过，连蚂蚁也不放过。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过。戏都换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哦，太脆弱，哦，连哼一声都伤我。伤心戏份太多，啊，太脆弱，啊，连哼一声都伤我。想要的戏也买错，爱我的人不爱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我还能浪费多少的多少的多少？ 我们听到的是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推荐曲第24名，来自于吕强的《门没锁》。之后呢，全球榜榜单旅行，我们来到香港方面主办电台的榜单中文歌曲龙虎榜。李欣妮的新歌《自我感觉还好》，林夕从自己焦虑症的经验出发，那李欣妮呢是一人分饰两角，演唱上也做出了新鲜的创意。这首歌呢也是在香港方面的榜单上有着非常好的成绩，那本周成功登顶，获得了冠军。来听李欣妮的《自我感觉还好》。 自问是肉身输出痛楚，负面幻象又想假冒我，抑郁算什么？不过是脑部强迫我，心那样强大，全是身体的错。真了解，最实极清楚。是自认软弱又无助，但愿现在身躯不属我。悲哀算什么？请信任我，为你驱魔，让我哭，为何有错？只怕泪腺骗我，不接受缺陷才坎坷，自我都。是难自欺，天给我这愁眉，不必生气，为何豁达地回避，从来没再忍气，自信不必相信真心到完美，还是做自己好，未学似你。自问身心都属我，不可割寂寞。讨厌着我是你什么？问你怎能嫌弃我？不要被你看破，请我共我和谈可我，自我都。天生都是难自欺，天 四爱你。 想对人痛哭是我心愿，偏偏世人爱见自作的贱，演这有形角色令我很倦，个个亦来劝我念家点，写低要点愁伤不够自然，人客先炸出人世间那温暖，幸福摆进商店，谁又会付出甜蜜看着大选，来哭出来哭出来，来摆上台摆上台，流行落水狗顽强才有爱，月亮代表不尽所有无聊人的心，更多人唱是痛爱， 从 CO Star 单飞的主唱梁昭峰全新单曲《月亮不代表我的心》在香港方面中文歌曲龙虎榜上一路上升，本周排名亚军。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香港方面的第十名，容祖儿的新歌《心之科学》。在爱情当中呢，往往处着处着就成了计算，我和你的付出，我和你的回报，它是我理想当中的百分之多少，反之亦然。当爱情双方呢用到数字去统计，往往就没了真心和初心。所以这首《心之科学》，爱情不是科学实验，付出的爱也不能用数字来体现。 分一次手你带伤完你病两世纪，已见世的越见比你，他的五官也并不如你，提前都没期，除非因你下坐骑，曾多么爱亦会你，谁的心似最依寄，情人不爱你魂不依

继续来关注，您知道吗？目前北京市有世界文化遗产七处，是全国入选最多的省市，也是世界上世界文化遗产最集中的城市。目前，北京共有备案登记博物馆179家，是全球拥有博物馆数量第二多的城市，仅次于英国伦敦。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周日上午的10:33，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上个时段呢，我们分享了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和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榜单。这个时段呢，我们重点来关注我们北京方面的中歌榜的四大指标榜上歌，分别是黑马歌、火箭歌、恒星歌和冠军歌。首先我们带来的是本周中歌榜最好成绩的榜上新歌，排在第13位，陈楚生的一夜。 这一夜是伤心今夜才与他说再见，这一夜是孤独夜，半瓶酒和半支烟，他轻盈的脚步在霓虹下起舞，燃烧了整个黑夜，我灵魂被他摆布，跟随他的脚步来到了他身边。这世界，我爱这音乐，我爱这世界，我爱今晚的一切。来吧来吧去跳舞，让你自己再孤独。来吧来吧去跳舞，跟随着放肆的队伍。来吧来吧去跳舞，忘了所有的痛苦。来吧来吧去跳舞，生活难得再糊涂。这一夜放纵在跳舞，这一夜危险的夜，别人寻找着猎物，跟随着音乐脚步在霓虹下起舞，燃烧了整个黑夜，我灵魂被他摆布，跟随他的脚步来到了他身边。哎，来吧来吧去跳舞，让你自己再孤独。来吧来吧去跳舞，跟随着放肆的队伍。来吧来吧去跳舞，就忘了所有的痛苦。来吧来吧去跳舞，生命难得再孤独。 全球榜的榜单旅行，北京方面中歌榜本周的黑马歌以第13名成绩上榜，陈楚生一夜，和他的成名作有没有人告诉你一样。那这首歌呢，也是在十几年前就写成了，也是在07年快乐男声舞台上呢被更多人熟悉，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呢一直没有正式的版本，在去年底的七分之一音乐会上，这首歌呢被重新编排演唱，这个月 作为单曲正式发行。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国榜本周的火箭歌，有13个榜位的升幅，排名第18，来自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这首歌呢，也在本周以第4名的好成绩进入全球榜，成为我们全球榜的黑马。来听毛不易的这首《平凡的一天》。 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 诱人的方式是绝无仅有，要平静的生活都抬起头，学习性研究后寸草不留，赞不绝口，欢迎更近野兽。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高贵富有，表情温柔怕献丑，没人吐出骨头，你们谁畏惧帮手。摩天大楼云里走，谢绝一生简陋，粉饰 是一首同时出现在中歌榜和全球榜上的榜上歌，薛之谦的摩天大楼，全球榜成绩第三，而在中歌榜上更进一步取得了亚军，并且以11个星期的榜龄成为中歌榜的恒星歌。全球榜榜单旅行，我们来关注北京方面中歌榜的排名。冠军歌方面呢，上周小鬼的 Good Night 夺冠，而本周属于林俊杰写给莫文蔚的这首歌《心领神会》，上榜第二周前进两名，成功夺冠。 伤心走入冷夜，越灿烂那方世界越容易有梦熄灭，可当眼里亮出夙愿，什么深渊都看不见，从不习惯害怕退却，一受伤也格外贪恋。谢谢你沿路的守护和谅解，你让我摆脱世俗

若你今天不好过。 第十四位，陈柏宇，无限大。第十三位，刘卓轩，流水落花。第十二位，陈奕迅，我们 还能做什么呢。 第十一位，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第十位，郑欣宜，黑彩虹。第九位，张靓颖，贪恋。第八位，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第七位，吴青峰 featuring 9M88 Everybody Woohoo。 第六位，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第五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战斗，我牵着的生命在飞。 第四位，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第三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 第二位，袁娅维，别废话。本周冠军曲目，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11:05，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今天的第二小时节目。你好，我是小东。第二小时呢，来到我们风骚人物这个单元。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台湾地区的一支乐团831。作为一支成军超十年、发片出道也已经十年的乐团，凭借旺盛的创作和有记忆点的旋律，他们被看作是五月天的接班人。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依然带着校园的影子，用走廊、女孩、初吻、吉他拼凑出青春的模样，并用了一个非常流行的词“致青春”作为标题。 我最爱的歌谁还大声唱，我最爱的人啊都去哪里了，我最听的兄弟谁还在身旁，剩一把吉他陪着我继续唱。 我最爱的歌谁还大声唱，我最爱的人哪都去哪里啊，我最听的兄弟还在我身旁，剩一把吉他什么也没在怕，是我们青春那无畏的模样，是我们青春我用力的火， 再闯进我的生活，请不要嘘寒问暖关心我，说什么还是朋友更折磨，别再若有似无的触碰，一个人吃饭睡觉很轻松，也习惯从爱解脱的自由，爱不到就不能活太幽默，你有了新的寄托，何必在意我的死活，都不管你的事别想太多，没有你为什么我不脆弱，不甘心不懂我只是没有恩不太受够，都不管你的事别再啰嗦，越温柔越往后越多心痛，别拆封这伤口，别戳破我坚强的承受，也终于不为过去而汹涌，也很难再为了谁而激动，自以为不被雨泼在捉弄，你却像脚的风，请你聊够喜怒哀愁，都不管你的事别想太多，没有你没什么我不脆弱，不甘心不懂我只是没有而不太受够，都不管你的事别再啰嗦，越温柔越往后越多心痛，别拆封这伤口，别戳破我坚强的承受，别想太多，没有你没什么我不脆弱，不真心不当破只是泪偶尔不太受够，都不管你的事别再啰嗦，越温柔越往后越多心痛，别拆封这伤口，别戳破我坚强的承受，相信我微笑带过，就说谎别说破，就让我继续埋下伤口，请不要再闯进我的生活，请不要嘘寒问暖关心我，从今后我们之间剩下我，关于你的事不管与我，不管你的事放我独自寂寞。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这是由831主唱阿普所带来的这首《不关你的事》，选自他们2017年的专辑《生存指南》当中。他们前几张专辑的风格呢比较多元，那这张《生存指南》呢算是一次回归。这首《不关你的事》在 Band Sound 的编曲当中呢是831最擅长最善用的发泄型的分手情歌。 831呢，无论主唱阿普的声音以及歌曲的风格呢，都与五月天有类似的地方。当然呢，作为前辈的五月天呢，也相当关照他们。下面这首歌呢，是来歌颂友谊的，叫做《干了干了》，就特别找到了阿信来对唱。当时呢，阿信听到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觉得非常适合合唱。之后呢，临近进棚的时候呢，他琢磨说，为什么不找来任贤齐一起来录呢？于是呢，就有了这首男男合唱的《干了干了》。 干了干杯啦，没有扛的扛的不回家，拼命多久的最窝囊，全球的人最奇葩，杯子满了幸福圆满了，杯底干了眼泪也干了，兄弟还烦恼什么呀，反正有我找你呀，干杯啦干杯啦，哭着哭着就笑啦，现在笑着笑着却哭啦，快乐变得那么复杂，原来这就叫长大。那年我们背起了吉他，想做我们想做的人啊，没被看不起的笑话，怎么陪着做梦想，去上学都几点还不睡，几点了还在睡，叫吃饭叫几遍还是想当神仙，要去前长大之前先放老妈这边，老妈说好多遍我都装没听见，只想玩我的音乐，其他懒得理会，老妈最常说的不是我想听的，老妈最常唠叨的不是我要的，我不是好学生也不是个坏人，我想活我的人生，做我想做的人，又去唱 K， 天天就跑外面，别把家当饭店，在小课在告别就滚出家里面，满腔梦想和热血何时浪费时间， 想写一首歌，和那青春言和，从前总不愿承认，此刻都了解了，独自会不会热，除了你爱吃的那些唠叨的刺耳，因为爱的深刻、oh, 原来老妈最在乎的是我鬓发乱纹，健康的长大成人，管他为人非人，你又为大莫笑，愿我为眼 专辑当中最有情怀最容易戳到泪点的一首歌，叫做老妈最常说的十句话。在很多人眼中，玩摇滚的人呢多少有点叛逆，但是831用细腻的观察写出母爱的心声，就像歌词当中所写到的，原来老妈最在乎的是我平凡安稳，只要我吃饱穿暖，她便知足常乐。流行摇滚曲风呢，加上励志青春的主题，831堪称是五月天的复制体，但是他们并不在意这样的评价，毕竟五月天在歌坛取得的成功是他们努力的标杆。下面我们来听一首甜蜜的摇滚情歌，叫做小心肝。

见了背向我，深呼吸了吗？说再见却都清楚，将永别比较多。你我背对的轨迹，再擦肩都只可经过，可怎么我仍害怕做梦？为何让 是杀手锏乐队粤语单曲《风铃的味道》。受到 Beyond 乐队的影响，陈乐基组建杀手锏乐队，成员呢均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香港的文化氛围令他们的音乐将中西方色彩的结合。虽然呢香港歌坛辉煌一晃而过，但是他们依然坚信港乐没有过时，希望再造港乐的辉煌。有此想法的呢还有陈奕迅。他2014年发表的粤语专辑《准备中》，相隔四年呢将继续推出粤语专辑。杀手锏音乐风格经过了几次转变，到现在他们摇滚编配当中并不是都是很炸的风格，慢板情歌呢其实也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下面我们来听他们用无色无味描写失恋的眼泪，来听这首《无色无味》。 什么情绪不由自主刻在心上，刻下的是幸福还是悲伤，陌生却又 熟悉的味道，我点了一杯木三木味扬州，眼里三分钟喝醉，怀念当初见面的紧张，原来放开那么艰难，逃不过不过这样就好，眼泪结了冰融化不掉，也许也许只要装作不在意继续穿就好，暗流满杯坐地上， 汗水还没吹干，夕阳悄悄等一场，来不及牢记着现在，等不及迎接未来，说到未来，连续剧般令人期待，剧情曲折，控制意外，夏天的梦。 歌曲排行榜，这样一首《未完成的梦》带来杀手锏勿忘的初心。在华语歌坛，经营一个乐队要比经营一个歌手难得多，这其中不仅是团结的问题，作为以作品在歌坛安身立命的乐团，不红的时候需要忍受寂寞，走红的时候呢要警惕大家因为利益不欢而散。在杀手锏的作品当中呢，也有反映他们的迷茫困惑的。那这个时段呢，也是我们今天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带来这首温馨自闷的作品，叫做告诉我。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稍后北京音乐广播将带给大家的是小航为你带来的节奏驾到，我们下周六上午10点节目当中再会喽。 月亮弯弯，看着一点点孤单，轻烟淡淡，有一个晚上，回头看看，我却一幕幕片段，独自浪漫，有太多幻想，爱过的人被我伤过以后，现在他曾撒过的谎，但是我还是一样。哦，告诉我，发生过的是为了什么？